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倾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？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。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。再回首，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？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。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？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。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。再回首，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？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。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？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在生活的面前，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，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受苦的人，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了。不知道是越来越独立呢，还是越来越心虚，走了那么多久才发现唯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的心。 绕个路回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拐个弯说话，代表必须长大啦。自己总好像是来不及，心情在变化，难做找个人要的。快乐一旦太是负责任，都不能有点懒散，虽然私底下常常让脑袋在放假。

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只是你和我。当你牵手他遥远，我已经不懂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简单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算不算太过奢求。 我多想上世纪砸碎那些被撕裂的过去，和你紧紧地抱在一起，